三个礼拜前我们开始了一段讲道的系列，叫做但以理计划啊。这是马鞍峰教会在加州的马鞍峰教会华里克牧师他们的一个系列啊，我就引用他们的大纲啊，我也买他们的 DVD 他们的手册来学习。他提到了，假使我们要维持一个全人的健康，需要有五个元素啊，五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信心，第二个就是食物，第三个是 fitness 健身。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个 focus 啊，谈到 focus。上个礼拜啊，原本我要请菲蓉姐妹来分享啊，有关于她如何恢复健康，在这过程里面上帝的带领，还有她怎么样来学习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运动的生活。好，我们有一点点时间交给菲蓉姐妹哈，她来分享这几点。好，来。 大家好，牧师写信给我说，我可不可以分享这段丑事？我说我老上来讲我丑事，多不好意思。不过算了，我想。虽然不好意思，但是是真实的事情就要说出来，所以是怎么发生的？我在2011年的夏天发过一场很严重的腰病，当时不能站也不能走。发病的原因，总而言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被吓趴下了，被吓破了胆，吓趴下了。被什么吓的呢？被可能要拿不到终身教授，然后就要失业了。然后又特别没面子，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自己是个失败者。一辈子我都从小我读书都是特别优异，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挫折。谁知道进了大学做教授了，一审评一审核不好就要你走人，就要被解雇了。所以我当时还差半篇核心刊物的研究成果，离那个终身教授的那个要求。然后呢，所以呢，但是我看手里的时间来不及改，来不及做了，就是说眼看着就要来不及，就要错过了，就要拿不到终身教授，就要被解雇了，然后我心里很着急，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这个挫折和这样的打击，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然后我就想加班加码，一定要把它改出来。然后我就加班加码，然后心理上的压力加上身体上的加班加点，然后就压垮了。2011年夏天6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坐骨神经痛，腰痛连着腿痛，然后坐在那儿15分钟就开始痛，坐下15分钟痛就要站起来。后来我还不放弃，我还很执着，我说坐着不能工作，我就站着工作，就把心里面给我调整，把电脑放在高的台子上，你可以站着，可以继续打字，继续写文章。后来就是连站也不能站了。站到就是站20分钟以后也痛，最后就只有躺下才舒服，就是不能坐也不能站，到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坐下。你觉得不能坐只是影响到只是影响到工作吗？不是的，如果你不能坐下超过15分钟，就意味着你不能坐下和家里的人吃晚饭，他们坐着你得站着，也意味着你不能开车去超过15分钟的地方，因为你得坐着，也意味着你上厕所都有问题。 OK， 不能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曾经不能坐过你可能就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当时自己的那个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医生正好那个夏天不在，于是我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求医都求了，然后去看那个理疗 physical therapy， 去看那个 chiropractic，都那个 chiropractic 那个医生也给我照了片子，然后说脊椎有一段可能是有点压迫神经，然后说你以后不能再跑步了，因为跑步是 high impact， 你要走路，然后呢你不要弯腰再去弯腰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我就积极配合治疗，但是2个月以后下来就没有任何成效，就是我也运动啊，我也做理疗，总是都没有成效，就处于这么一个悲惨的状态，就是说整天一会儿就要躺下的那个状态，不能和家里人吃饭然后还有就是也不能弯腰嘛，就是说如果我一张纸今天掉在地上了，我是可以，你看我现在挺好，可以捡起来，但是那是3年前，我是不可能弯下腰捡它起来的，因为很痛。然后我就买了 差点要买了， 还没有就快了， 他就买了一根长的那种杆子，大家不知道有用过，有时候老年人会用，可以夹，就捡垃圾用的那种，夹的那种，家里可以买，然后我去买了，因为我掉任何东西我必须这样捡起来，我不能弯腰去捡，那根杆子我现在还收着，前段时间我们还拿出来说要挂在墙上警醒我自己OK， 所以就很悲惨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差点就也快要买轮椅了，差不多。然后什么原因呢？我当时还没有信主，我当时还没有信主。什么原因？我现在回头想呢，就是很简单，做了工作的奴隶。我拜了工作和个人成就做偶像，我是做奴隶的，自然就是做残了嘛，奴隶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很悲惨。然后后来怎么好了？当时我跟魏峰都没有信主，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有一天中午，我和魏峰躺在床上，然后魏峰就说：“怎么命这么苦？老婆30几岁就要残废了，是吧？”就是你现在觉得好笑，当时我们俩可悲痛了。你想30几岁我就要残废了，你这不要说什么事不事业的，以后也连家里给小孩做个饭啊，给他开个车什么都不行了，就成个废人了。我们俩躺在床上说话，因为我不能做什么，我们俩就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我们俩就突然同时有感而发。对着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明嘛，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神明，我也不信，他有时候还拜拜佛什么，我们就对着窗外就说，如果有神明的话，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两个同心祷告，说祈求吧，当时不知道是祷告，同心祈求，真心诚意的祈求，说如果我这个病能好了，以后还能够坐下跟家人好好吃顿饭，我们什么工作啊，成就啊，什么钱啊，通通不要。魏峰也是真心的，后来第二天奇怪，然后第二天我就上网，就是因为医生医了没有用，我就自己去上网寻找各种各样的书籍来读，看怎么样在家里自己治疗腰病啊什么的。突然就在 Amazon 上看到一本很小的册子，它叫做Back pain 的 mind body connection， 就是心理和生理的那个心理原因可能造成的生理疾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兴趣，我就买回来这么小册子，一小时就看完了。我拿回家来看，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好了。我看它里面讲，有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生理上的疾病不健康，是心里面有些问题，你不能正式面对，以至于发在了身体上。然后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接受了，我就承认了，我就面对我的问题，我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大哭，然后我就知道是我这个受不了这个工作失败的打击，我的腰是没事的，我要面对自己就是失败了，而且我要能够站起来走出去跟任何人说我失业了我现在说的时候腿还有点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一旦我正视了我这个心理上的问题，面对以后我就知道我腰没有问题了。它里面有些步骤告诉你怎么样心理上调整过来，因为我虽然意识到了它还是会发，但是每次发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我就说行了，别搞些没用的了，我知道我的腰没事，又是我心理上又焦虑了，又是什么事情心理的问题，我需要心理解决，你不用发这些东西来搞些没用的，我就对自己这样说。4个月以后就痊愈了，我后来也能跑也能跳现在大家都看见没有任何两样，坐在那2小时没有两样所以然后来了德州，好了以后我们就来了德州，就来了这个教会，然后我就遇见真神，然后我就受洗，然后受洗了以后，那你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好了呢？就工作上就有节制了呢？没有，每一周每一天都是一个巨大的挣扎。我就是说，我经常觉得自己虽然是受洗了，是个自由的人了，而且我也相信有确实有天堂，我没什么可担忧的。但是我一旦开始工作了，还是控制不住，就是习惯性的做奴隶，做习惯了以后，想做自由人也是很难，一坐进去就停不下来。所以呢，这个春天其实，牧师让我过来分享这个，我就有一些些小小的神的恩典和体会和大家分享。这个春天事实上我很迫切的和神祷告，要求神帮助我除掉工作成就的这个通过成就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偶像。 因为我其实不太 care about money， 我其实钱不是我的偶像，这些不是偶像，但是我很 care about 人家怎么看我，我就要成就人家，尊敬我，人家觉得我聪明，觉得我棒才行嘛，对吧？然后那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一直提到跟神说，我也不说不做了，你就说 OK， 那工作是偶像，那你就抛开城市吧，就都看开了，就全身教会了。我没有这样的呼召，我觉得不是不做的问题，而是怎么样继续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倚靠主，在其中有平安有喜乐的做，而不是被他辖制了。所以我一直为那个事情祷告，天天祷告，周周寻求主，然后有这么两三点小小的体会和大家分享。然后第一个体会是，我认识到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没有下一个阶段。我以前经常会给自己找借口，我现在可以忙一点，等我拿终身教授，对不对？我再去锻炼嘛，我再去有节制的工作，或者说我现在很难了，我有小孩有老人都要照顾，所以我没时间锻炼身体，或者所以我必须把自己弄得很累啊，然后下个阶段就会容易点了。我后来认识到，我回头看那么多年，没有更容易的阶段，人生每个阶段有不同挑战，但绝对不会越走越容易了。我现在要是做不到，不，今天不做个选择，健康的选择，我明天也是不会做的，那我今天要不要做一个健康选择？所以我把那句话写在我的笔记本上，每天我打开看，现在今天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没有更容易的下个阶段，今天你就要健康生活。这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是也通过我们小组的门训的一些讨论和一些兄弟姐妹的帮助和学习，我开始就是说认真的要摆正工作在我生命中的位置。那工作是很好，我做的工作也是很有价值的，就是教书育人做研究是一个很美好的行业，但是我以前可能把它放在一个太重要的太高于一切的位置了，所以我要开始调整。我现在现阶段好，肯定我现在这个东西估计过段时间看有很多错误，但至少比以前强。我现在现阶段每天我一个小纸条，今天的优先次序，今天的 priority 有 ABCD。 第一点是要过敬虔的生活，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早上起来吃完饭第一件事情读经祷告，求神指引我。第二点，因为我意识到了以前我一起来我就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到了半夜三更啊好累啊，看会儿圣经吧然后睡觉，但是我就看不进去，我就没有精神，我就消化不好。另外是我就发现我很多时候忙，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中，走了偏道，都是白忙。我其实没必要过得那么辛苦的，如果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中，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就过上很美好的生活。我是这样想的。大家都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要把你最重要的东西给他，你自己最看重的东西给他。那在我们这个阶段，比如说工作三十几岁这个时候，最缺乏的是什么？是时间呐，对不对？就是说如果我真爱我的小孩，我这个时间我就要抽时间陪他，这就是我爱他。那我爱不爱主呢？我如果爱主，我就要把我最宝贵现在最缺乏的资源给他，就是每天早上最清醒的时间，不是拿去做文章那个半个小时，我要拿给主来领会他的指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要锻炼身体，要休息。我是一个 overwork， 我的每个人倾向不同，我是一个过于焦虑，然后有点就是做过头，经常做过头那种人，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天天要看到你要休息，要锻炼身体，这是你的优先次序，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是要花时间和心思看顾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学生因为我要先爱人，再去做事。第四点，最后写的是，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说老师听了我就不要告诉我系主任。我第四点是，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可以做一些我个人的爱好，我个人在今生的爱好。那什么？写文章、做研究、说数据、唱歌、跳舞这些。如果还有时间，不会没有时间，最后还是有时间的。但是当我早上读完经，我又锻炼完以后，我感觉在精神上很有自由，因为我用行动宣告了，我不是一定要累死累活才能够好像有安全感，我有安全感，我起来我就可以先照顾我自己，剩下的时间够我用我不用忧愁，我用行动宣告。所以我每天现在就是按照这四点，这个时期一直当然不断的跌倒，但是有时候过了然后我就悔改嘛，第二天争取再做到。然后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我这个经常会做工作奴隶的人，有时候很难判断是过了还是没过，因为你也不想懒惰嘛，你总是要好好做，对不对？但什么时候是做过了呢？什么时候我是受辖制了呢？我体会到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个问题对我自己很有帮助啊，就是说我其实用英文说，我先用英文说吧，我就问自己，Am I going to do it out of love or something else？ 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很想做，很爱吗？是出于我出于 love 吗？还是出于 fear？ 还是出于 guilt？ 还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害怕，怕别人说我，或者内疚，或者怎么样？如果不是出于 love，我就不做。因为 Mother Teresa 曾经说过嘛，神不是看你做多少事情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而是看你在做事情中的爱心，你凭着爱心做的每一件事情，哪怕少的事情也是荣耀神的。所以我就问自己，你现在想的后面的事情要不要做，然后我就问自己，是出于 love 还是 guilt 还是 fear。 如果不是 love 是 guilt 和 fear， 我就在 push 自己，我又受辖制了，我就 stop。 这是对我自己比较有帮助的一点。最后一点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要提醒自己，因为我以前都是不能，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就应该是个残废人，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警醒。我写在我的日记本上，我每天都要写日记，前面的两页每天我都翻一翻，免得自己又忘记，经常忘记。我要意识到我今天的身体和今天的工作都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既然如此，我明天的工作和明天的身体也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双手这样做奴隶吃上来的。我还是要好好工作，但是我可以不要去做奴隶。所以我觉得我不放手，神就没有办法接手。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一放手神就接手。因为在我行使了这个春天做了这个 ABCD 重新调整了那个 priority 以后，事实上我完成的项目并没有比以前少，而且效果还好一些。所以我最后就是发现真的是要交给神掌权，远远比我自己去强求要好。所以这就是我关于健康的一些体会和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感谢神啊。那我想其实飞龙的分享已经综合了归纳了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提到了这个五个重点。第一个 faith， 你的信心是在哪里？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事业、你的成功、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信心是在神？还提到了，其实不光只是运动而已，是他的心理的状态，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如何能够解除，能够交托给神？还有这个 priority， 就待会今天讲的 focus 的 priority。最后他提到了，还有提到 friends。他的家人是一个优先，最后才是我们的工作。感谢神已经帮我们这个归纳了今天的内容啊。我也希望将来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五点都能够来追求，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的是更荣耀神的生命。然后我们的动机，杨娜，动机是为了爱的缘故啊，不是为了害怕的缘故啊。圣经提到说爱里没有惧怕啊，我们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然后我们有全人的健康啊，身心灵的健康啊。那感谢神呢，也让飞龙有一个很好的丈夫弟兄啊，在这个妻子病痛的时候不离不弃啊。那我们很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有身体有软弱的，您是家人，我们或是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有爱心有耐心的来陪伴他们。好，今天就提到 focus， 就是 renew your mind。 常常我们把许多不重要的事情摆在最优先啊。今天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这个五点当中非常关键一点，就是 focus， 你的一个重心，你的专注是什么。所以一点跟各位分享的，其实跟刚才飞龙分享的内容正好给我们一个例子哈。第一个，你要有计划，要有计划。上个礼拜我们只提到要有一个目标，对不对？目标，一个金钱的目标，提到了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的保养顾惜，这是一个目标啊，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可是如果你没有计划，没有步骤，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实践的。好，这段经文啊，刚才我们一起来读过哈，我们再来读一次哈，再读一次就读15-17节好了，中文或英文都可以，预备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前提到了爱惜光阴啊，一个真正的智慧人是懂得爱惜光阴啊，但是这个时间要如何管理，如何运用啊？我们提到我们是神的管家啊，金钱神托付给我，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还有呢，我们的家人啊，各位的儿女托付给各位，各位要好好的教养。还有呢，我们的身体神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保持和维护。但是还有一点别忘了，连我们的时间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在地上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也许今天明天我们就被主接去了，不知道。那所以刚非常讲第一点，我活在当下，活在今天，我今天是否能够向神交账呢？我今天是否好好的运用呢？我今天是否谨慎行事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整个邪恶啊，有太多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有太多事情让我们去追求，成为我们的偶像啊。也许不见得是坏事，只不过我们把它高于神，那就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们要追求，要达成啊，我们身心的健康，你要有计划。刚才方人也提到，他把它写下来，有 A B C， 有一二三，有步骤 ，different steps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put into the calendar。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just a dream， just a wish， you never achieve it。如果你没有做计划，你永远不会达成。你是想说有一天我会健康吧，有一天我跟我家人关系会好吧，有一天我跟上帝的关系会好吧，但是你没有具体的计划。提到今天我第一起床我要来读经，然后呢我需要运动，我需要分别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然后我要工作等等。如果你没有优先次序，你没有计划，你没有把它放进你的 calendar 里面啊，我今天是没有来检查各位的哈，如果各位有 calendar 交上来哈，我大概就知道各位的生活过得如何啊。如果你的 calendar 是一片空白，或是你完全没有 calendar， 而不管你是用这个真的 calendar， 或是你记在你的手机里面， If you have no calendar， If you have no schedule， You will never achieve your goal， No matter the goal is how good it is。 所以 make a plan， Make a plan， 要有计划，要有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执行。好，那这个是这个华理科目师所写的哈，就是你要分清楚哪些是最重要的，要计算时间，而且把它摆进你的记事簿里面，你的行程表里面啊。我们也很熟悉所谓80/20法则，常常最重要的事情只有20%啊，可是我们常常浪费的时间在80%的上面。然后还有呢，你也可以分享你的计划跟你的家人，或是某人，或某个弟兄姊妹来督促你，来督促你啊。你的家人是你最好的一个陪伴者或是小组，无论是在灵命上，无论是在你的身体健康上啊。常常我太太就会提醒我啊，要去吸地板了啊， OK 啊，要去运动了，你坐太久了啊。我们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有惰性的啊，我们有逃避，有惰性，我们需要有人成为我们的伙伴，陪伴我们。你的配偶可能是你最好的伙伴，甚至你的孩子啊，可能各位离开了父母，教会的弟兄姊妹，待会会特别提到了这个朋友的一个重要性。好，所以我们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好的果子不仅是好的果子，而且是大的果子啊。之前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某一个会友家哈，宜华他们家摘这个李子哈，我们看到整出树上都是小小的李子啊，我们也分一些给弟兄姊妹。但是如何能够这个李子能够结得比较大呢？啊，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说，他小的时候跟他父母去果园里面，如何能够让这果子结得更大？除了施肥浇水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修剪。啊，耶稣也提过类似的例子，要修剪，你要把多余的枝子剪掉，甚至一些长得不好的果子把它剪掉。最后只剩下一些果子，结果这些果子因为获得最多的养分，它就会长大啊，长大啊。那上次我们在那些为什么那么小？因为没有修剪，枝叶太多，甚至垂到地上来了。但是你修剪之后，就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否则可能就是许多小的，而且没有甜度的果子。你希望结出怎样的果子呢？是一堆小小的果子， 啊，没有甜度，还是一个大的果子啊，多肉多汁甜美的果子，我们就要学习来有所取舍来做计划。第二点，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当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学习向这个让我们分心的事物来说不，让我们分心的事物来说不。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哈，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一节的三节经文，预备，来。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是英文，这个 be ruthless， 你要很残忍的、很断然的、很果决的除掉这些暗昧无义的事。哪些是暗昧无义的事？ darkness， 一些事情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正在做，你正在想，你看的新闻，你看的网络，你读的书，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哪些是暗昧的？哪些是良善的？ goodness、 righteousness、 honesty、 right and truth。 那边提到果子，果子，光明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学习像一些分心的事物，也许我们应该列下来，你今天一平常啊，也许你的配偶可以帮助你，或是你帮助你的孩子，他一天的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面最多？打 video game 吗？还是收发 email 啊，在网络上聊天啊 ，Facebook、Twitter 啊，那你们谈的是什么呢？是良善的吗？公益的吗？是诚实的吗？那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啊，就是台湾有一个这个更生人团契，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监狱施工 ，a prisoner 啊 ministry， the pastor 黄，他也是姓黄，黄牧师，他们也同时帮助一些青少年 ，they help some teenager。这些青少年犯错了啊，但是法院给他们一段时间悔改，所以他们成立的这个中途之家啊，叫信望爱学园，给这些青少年。他发现，他去辅导，他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他们、辅导他们。他发现，假使他们在台北建立一个，台北就像国内的上海、北京啊、广州大城市，他们在花莲啊，就是台湾的东边的一个乡村。山上建立了各一个学员啊 ，they established different group in city and countryside。结果他们发现，在台北，他们的成功率只有30%， only 30% in 台北 success to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But in countryside， 但是在花莲 ，over 80% this teenager， 超过80%的青少年。他们能够克服过去这些不好的习惯，不再犯罪了。哎，你发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在台北有太多分心的事物，太多可以吸引你的注意力。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导，同样的爱心，可是这些孩子只有30%愿意来悔改跟随上帝。但是我们看到在乡村却有80%。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城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向这些分心的事物来说不？这华丽特所写的哈，你想要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我们之前提到，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你看什么就像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注意在那些，特别这些暧昧的事情上。那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如果我是说啊，我不要想这个，我不要想那个。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业。这是所谓的 positive psychology 上做的试验，请各位现在各位现在，你不要去想，在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大象。Stop thinking a pink elephant in this classroom. Then what happened? 你说不要去想，但是你就想到一个好像那个小飞象，一个红色的大象在我们当中。你越是想要拒绝，你越是没有办法拒绝。除非我们转移我们的 focus， 今天我们提到 focus， 你的 focus 是这些良善的、公益的、诚实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好，第三点提到了选择带来改变。有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可是你是否愿意做一个选择 make a decision。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听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面的希腊文里面是用一个命令式，但是却是用一个被动式。命令就是我们要遵守，被动是什么？你要选择，选择。第一个，你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be conformed by this world。 你是选择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塑造，就好像一个这个陶匠塑造，还是你要选择被神的旨意而塑造？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 talk about God's will, the will of God， 是你要做选择的，不是我们 counselor 的责任。今天我们 counselor 帮助各位，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我们可以鼓励你帮助你，但是最终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被这个世界价值观所塑造，还是你要被神的话语所塑造而更新而改变。还有一段经文也是刚才也读过，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我想 Bill 做了三十几年这个 AA 的工作，他看到人被酒精捆绑 we talk about drunk now。Maybe we have opportunity to invite Bill and his friend to come。 你要选择，你是选择愿意被酒精或是工作或是其他的事情所捆绑，还是你选择我要被圣灵所充满？上帝从来不会强迫你，也不会强迫你接受他信靠他，但是你要做一个选择，我是否愿意被上帝的圣灵所更新而改变。这选择第四点时间表一开始就提到了，你一定要有个 deadline， 什么时候你要完成你的学业，什么时候要完成我们知道这个陈旭的女儿陈潇她明年就要大学跟硕士班同时毕业，她选择这五年的课程感谢神赐给他聪明智慧，他明年可以毕业，其实他已经找到工作了，在纽约的工作等着他毕业就有了。有 daylight， 你什么时候要毕业啊？你什么时候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你什么时候你觉得要花时间给你的家人？我们都要有一个 daylight。 所以下一段经文列在各位的周报上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凡教义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不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提到保罗他传福音，他设定了这个目标，可是他是有计划的去完成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他奔跑不像不定向的，他不是东跑跑西跑跑，他先寻求神，他原本要去这个地方，结果圣灵阻止他，结果他就去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斗拳不像打空气，还有他要攻克己身 discipline my body， 我们约束我们的身体，约束我们的思想，以至于他们 under control，在我们的控制底下，不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控制的。同样耶稣再来也有他的时间表，只不过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哪一个月，但是我们看见世界上今天的这些情况发生，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耶稣有计划，他也有时间表，但是你是否预备好了呢？你是否预备好了？今天提到 focus，你是否 focus on God's will？ 你是否 focus on Jesus God's kingdom？ 你是否注意在神的国度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是我们待会要背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 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最后有段时间我要给各位一个机会啊 focus 在你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选择，许多的追求，但是你是否愿意把握机会？我们不知道明天还是否还活着，好，我们不知道，好，我们待会我们纪念祥志弟兄，他被主接去了2个月前，我们没办法预料，但是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你是否把握这个机会 ？Focus, make a choice, 做一个选择，你是否要认识这位神，愿意跟随他？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们还可以，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让你带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要是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那我现在会重复这样的祷告，你在内心可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为在座所有弟兄姊妹来祷告，知道我们的人生需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什么才是我们的目标，什么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看见许多人在灾难当中可能过世了，可是对基督徒而言啊，那信靠主的就永远不死，那是提到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坚固那样的信心，当我们家人过世了，我们仍然在主里面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为在座的慕道的朋友，要是你今天愿意 make a choice focus on Jesus, 做一个决定，愿意在主里面，你愿意得着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啊！我说一句，你可以在心里跟我一同说一句：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带领我，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要是你今天做了这样决定，欢迎您待会会后啊告诉我，或是告诉师母，或是告诉苏妈妈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进一步帮助你。我们知道现在苏妈妈那班有这个受洗班啊、受浸真理造就班，你可以参加苏妈妈这班，然后可以帮助你，之后我们可以为你事情尽力。我们将时间交给李慧玲。